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琦善视察虎门，问关天培，如果会谈破裂，两军动武，能否守住虎门？关天培表示，只有3分把握。 高地街盐务公所是广东盐商的会所，一座规模宏大的五进大院。林则徐被撤职之后，准备进京听候布议，他刚要动身，就接到了廷记，朝廷要他折回广东，以备查问差委。于是林则徐不走了，借宿在盐务公所的西院。林则徐执掌两广总督大印的时候，一天到晚忙得七荤八素，没完没了的喧哗，没完没了的嘈杂，没完没了的事务。现如今他无官一身轻，没人来趋意邀宠，也没有人来吹牛拍马，日子反倒过得闲适自在。一圣绿泥子大官轿来到盐务公所大门前，门正见随行人员举着钦差大臣官衔牌，知道是琦善造访，屁颠屁颠地跑下台阶，毕恭毕敬迎押听命。琦善是来看望林则徐的，他猫腰下轿，跟着门正朝西院走去。琦善走到西院门口时，看见两侧厢房的滴水檐下摆了几十块送牌。琦善说， 哎呀，看来林公的人缘不错呀，啊，居然有这么多人为他歌功颂德。 门正低眉颔首，恭敬答道， 啊，回爵哥，林大人罢官之后啊，本省官员和近身们办了一场公见，这些个送牌都是大家送的。 琦善没再说什么。林则徐虽然被罢官，但任何人都能掂量出他功大于过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重返官场。林则徐听说琦善来访之后，立即更衣。他刚出房门，就见琦善进了西院。林则徐紧走两步，上前施礼：“ 哎呀，废员则徐，不知爵阁不堂大人登门造访，失迎失敬了。” 琦善见林则徐鬓角滋生出丝丝白发，比在素安义相见时苍老了许多，赶忙拱手还礼：“ 少穆兄，一别两年，怎么沧桑如此了？” 林则徐苦笑一声：“ 哎呀， 我是商宫之鸟，落卦之人，未有闭门思过，扫地焚香，忏除宿孽而已啊。请。 林则徐引着齐善进了正屋，二人分主客落座，家仆送上茶盏。齐善说： 这两年少穆兄在广东，本爵阁部堂在直隶，虽然没见面，但本爵阁部堂收到少穆兄你签发的多份咨文了，可谓见字如面呐！ 爵阁到广州当天，则徐本应去天字码头迎候，但我已是废员，既不能站在官员队列中，又不能与本地士绅同舞，这去了反而尴尬呀，还望爵阁体谅则徐的苦衷啊。 哎，在那种场合是不大便当，我早该来看望少穆兄你，但皇命在身，一直没有闲暇。 齐善和林则徐虽无深交，可也无芥蒂。齐善吹了吹盏中的浮茶： 少穆兄啊，我去了一趟虎门，水陆营寨的员便们对你可是交口称赞呢。 嗨，那是虚夸，林某人本事不大，只为加强海防尽了绵薄之力而已。 齐善放下茶盏： 少穆兄熟悉广东的物理民情，还熟悉疫情，本爵阁初来乍到，两眼一抹黑，是专程向少穆兄来请教的。 林某办砸了差事，应当是林某向爵阁部堂请教才对。 哎呀，少穆兄，我在京请训之时，与皇上和军机大臣们议论过《致中国宰相书》，那份遗书对你和邓大人有污蔑之词，应以要求罢免你和邓大人，恢复通商，赔偿烟价。我和军机大臣们都觉得你和邓大人冤呐，但朝廷也有朝廷的苦衷，这要是不忍一时之愤，大动刀兵，势必七省戒严，征调平整，银子那可就花海了。朝廷想大事化小，那既然要大事化小，就得稍作迁就。 哎，撤你和邓大人的差，无非是做个姿态给英仪看，势头一过，朝廷会另有安排的。全国上下一盘棋，皇上是棋手，我等臣工是棋子，舍小卒而保大车，牲畜降伐都是皇恩。 齐善听出林则徐有怨气来了，解释道： 哎呀，皇上撤你的差，那是权宜安排，少穆兄你是有用之才，皇上不会把你闲置的，等风头一过，必然起复。 从禁烟时起，林某就宵干操劳，通盘筹划，没有一天消停过，可就有这么一帮子人喜欢说三道四，在皇上耳边吹冷风，说广东省大小监狱人满为患，关押的烟贩烟客多得数不胜数，还说林某苛查刚烈，就差说我虐待小民了。嘿，但林某心正无邪，顶得住流言蜚语，坚决要把烟毒肃清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禁烟竟引出一场鞭信来。 少穆兄，你烧烟是没错， 皇上也说你烧得好，廷臣们也说你烧得对，只是这边信一起，银子就得花得像大河流水。 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打仗是两国之事，我林则徐不想挑起边信，但义律要挑，面对外侮外辱，我们只能强其应战。少穆兄，当今皇上宁肯把银子用于赈灾恤民修黄河，也不肯用于打仗。你在京请训之时，皇上给你的旨意是鸦片要根除净尽，边信不可轻开。本爵阁在京请训之时，皇上给我的旨意是随机应变，上不失国体，下不开边信。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边信。接下来齐善把大姑会谈的八条和义律提出的十四条细细说给林则徐。林则徐听罢说道，依照大姑会谈的条件，还有讨价还价之余地，按照现在十四条的价码，这恐怕谈不拢吧。齐善此刻也一脸装肃，少穆兄，你可得替我拿个主意啊，既能羁縻英夷，又不起边信，这可是两难权之事啊。要是林某主持越省军政，只能一口回绝，做好开信之准备了。哎呀，回绝容易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回了，但回绝之后势必边信再起，皇上可是会问责的。林则徐站起身来，对兵临国门的英夷折冲尊祖，既禁烟又不起边信，难呐，既不动干戈又让其退兵，这更难呐。答应英夷的条件皇上不干，不答应英夷又不会善罢甘休。齐爵阁，你这差事可比我当时的更难办呐。哎呀，少穆兄，依你之见，万一咱们与英夷兵戎相见，广东水师行是不行啊。我的意思是关天培他行不行。英夷乃是海上精鳄，打海战关天培不行，打陆战关天培行。虎门和珠江两岸炮台林立，兵甲云集，英夷是远来之师，人地两生，我方以逸待劳，足以抗拒。英国变兵浑身裹缠，腰腿僵硬，一扑倒地不能复起，登岸之后无他伎俩，不仅陆营变兵可以斩杀，就是乡间平民也足以置其于死地。英夷一言一服，眼鼻毛发与我大清子民差别极大，要是他们胆敢登岸，我朝军民立即就能辨识，只要军民上下齐心，断无不胜之理。林则徐深信英夷不敢深入内地作战，齐善的看法可却截然相反，他怀疑清军能否在路上击败英夷。这，哎呀，避免动武，力保和局才是上策呀。齐爵阁，我与英夷打了两年交道，英夷欺心狡诈，贪得无厌，那义律貌似温文尔雅，实则包藏祸心，你只要稍作让步，他就蹬鼻子上脸了。林则徐和齐善意见两齐，一个主战，一个主和，一个低估了英军，一个低估了清军，竟然是话不投机。齐善搓搓手，少穆兄啊，刚强容易妥协难，玉碎容易瓦全难呐。爵哥，这俗话还说，不在其位者 不谋其政。七绝阁若问我有何建议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即使做成府局，也得以五倍做后盾。 这个道理其实人人都懂，林则徐这话就等于没说。岐山说， 哎呀，我是武力防备，实心求和，可是我担心的是府局难成。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，过了良久，岐山才问， 武少荣这个人怎么样啊？他可用吗？ 林则徐对武家人的成见极深， 呵呵，武家人长袖善舞，富得不可思议啊。武少荣是傀儡，真正主事的是他那个爹吴秉鉴。这吴秉鉴名义上休治在家，实际上将十三行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林某怀疑他们里通外国，但是又拿不住把柄。他们手眼通天，每年往内务府送的洁净兵器以万两计。北京的几位亲王都庇护他们，说他们年年捐书于国有功，我这才放了他们一马。 齐善到广州之后，听说武少荣的英语最好，想用他替换掉鲍鹏。听了林则徐的话，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军机处接到齐善的500里加急奏折之后，立即呈报给道光。齐善说，他派人与义律反复交涉，往返换文10余次，才把2000万元的赔款压到600万，包括300万商欠。但应以节外生枝，要求给予一岛或增辟通商口岸，二者必居其一。齐善还奏称，如果不做退让，边信难以避免，府局难以做成。最后他笔锋一转，写了他对广东水师的评价。 即水师营务，威特船不敌夷人之坚呐、炮不敌夷人之力，而兵丁胆气怯弱，每逢夷师船少人稀之情，喜事贪功。一见来势强横，则皆望而生惧。即前都臣邓廷桢、林则徐所奏铁链，一经大船碰撞，一即断折，未足抵御。盖原历任都帅皆文臣，笔下虽佳，五倍未安呐。现在水陆将士中，又绝少经历战阵之人。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，未足称为骁将，而奴才才识尤劣，到此未及一月，不但经费无出，且欲制造器械、训练技艺、遴选人才，处处棘手，缓不济急呀。这封奏折道光是越读越不对味儿，啪啦一声把奏折拍在炕筋上，怒气冲冲道， 林则徐说广东水师军威盛壮，足可抵御，齐善却了无信心。这同一只水师在两人眼中竟然是判若两样，真是多多怪事。 他抬头一看，屋里没人，自己这隔空喊话自言自语呢，又提起嗓音来， 张尔汉。 张尔汉挑帘进了东暖阁， 奴才在。 传军机大臣。 张尔汉哈腰问道， 皇上传哪位呀？ 都来。 张尔汉遮了一声，撅着屁股出了东暖阁。外面的天气很冷，东暖阁的大火炕却烧得暖洋洋。道光把屁股挪到炕沿上，想塌斜下炕 但是没下来，望着水磨砖地沉思。他依稀觉得琦善有言之未尽之处，可却说不清哪个地方没有讲透。不一会儿功夫，穆张阿、潘世恩和王鼎鱼贯进了东暖阁，打下马蹄袖行过礼之后，道光抬头：朕原以为罢了林则徐和邓廷桢，允准通商平行疑文，查明商欠，应以救该之足，可没想到应以狮子大开口，索要2000万天价。琦善反复打压着才降到600万，要是仅此600万，朕也忍了，但是义律反复吃账，不仅要赔款，还索求沿海岛屿一处，仿效澳门竖旗自治，或者增开4到6处码头。经琦善反复辩解，才减为福州和厦门2处。看此光景，应以贪得无厌，难以理喻。你等说说该如何办理。三个军机大臣都读过琦善的奏折，这会儿开始轮番表态了。穆张阿说：皇上，义律贪索无厌，我越让步他越嚣张，如此看来微服之策恐怕无效，唯有武力痛击，扬我天朝国威。潘世恩说：这田庄农夫都懂得扎紧篱笆关紧门的道理，否则野狗就会随意闯入，贼盗就会生觊觎之心呐。皇上，我大清的万里海疆不能四敞大开，听任一人到处设立通商码头，这还得了？否则域外不孝之徒就会混入内地，无事生非呀。臣下以为，鉴于眼下之情势，唯有欲令琦善一面说理一面备战，多方羁绊，待其稍行疲惫，趁机剿袭。王鼎沙哑着嗓子说： 朝廷江山广袤，不缺偏于迟土，但是本朝要是允给一座海岛，听任英夷仿效澳门寄居自治，他们必然结党成群，建台设炮，进而渗透到内地，一患将来呀。福州和厦门不可听任一人通商，那里地势散漫，无险可扼，防守尤难，断难容留一人啊。 道光问道：王阁老，户部有多少储备银呢？王鼎是分管户部的军机大臣。 户部现有储备银1030万两。 朕有3亿5000万臣民，却只有区区1000多万两储备银，人均不足3000啊。朕不肯将全国臣民上缴的血汗钱虚于一掷，是担心一旦出现天灾人祸，没有财力应付。但是应以欺人太甚，该花的银子就得花呀。潘世恩道：皇上，臣担心一旦大动干戈，所有储备银就都得用罄啊。王鼎说： 皇上，要是动武，恐怕就得启用林则徐这样的人呢。林则徐性情果断，雷厉风行，是主角的。齐觉阁性情温和，是主辅的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

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